在的你已经长大，放假的时候啊，就不要去听坏人说话。你也许怀疑别人的赞美啊，别浪费时间去分真假，要相信自己的步伐。心思我大胆如果没有他的日子，就没有他的城市，到处去走一走，也许一切就能从头再来过。 就这样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人游荡，一个人闲逛，一个人享受早餐。 到处走一走。2011年的时候呢，是潘妮戴佩妮出道的第11个年头。这一年呢，她换了新东家，当然也带来了全新专辑。全新专辑呢，就是《回家路上》。这张专辑当中一共收录了12首作品，可以说讲述了潘妮在自己音乐道路上走了10年路这样的故事啊。所有作品都是来自于她在美国静养的一段时间内创作出的作品。回到当初最自然、最轻松的一种创作状态，没有预设，也没有制约。而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到处走一走》就是来自于《回家路上》。歌里面唱到，离开那无聊的房子，烦恼的人与事，到处去走一走，也许你能够找到一个新自我。是的，11点07分，让我们随意的到处走一走，去往一个让你没有烦恼的地方。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的是，即便你不分东南西北，即便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会觉得非常的抓狂，因为很容易迷路，但是依然可以玩得很开心、很尽兴的这样的地方。今天首先我们要去的是台北。如果你觉得用脚走来走去有点累的话，那么找一座公共交通发达、便捷的城市，绝对是一个最佳选择之一。来到台北，你会发现这里有很方便、快速的各种各样的公交系统。当然，这里的人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的。对于找不到路，对于有那么一点点困惑，对于不知道东南西北是哪里，但是也想玩得很开心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去处。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 TCT 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带你去未来》。未来，每个人想象的画面应该是不同的。听了这首作品，你想去到的未来又是怎样的？欢迎 TLT。 我只想带着你一起去未来，这里没有空去虚假对白， Say all for your love， 不会被亏待，给我你的爱。我只想带着你一起去未来，这里没有空去虚假对白， Say all for your love， 不会被亏待，给我你的爱。哎呀，你的爱我会装进保险柜，或者存进银行让他再放几倍，我只要你的爱，其他的我不理会，我放一放星座，只要我们最匹配。 Still for my life， 你给的爱 for my life， 哪怕一个眼神也好，我一直在等待，我不在意成败，也不想再忍耐，偶尔有点幼稚，但我并不爽快。你对你未来规划得太仔细，但我希望你还能够保留孩子气，不想对你承诺太多，但是 I believe， 就像是 Tom and Jerry 一直来自你。你不用害怕我会对你花言巧语，给你轻松的状态，你不用焦虑，牵着我的手去伤痕着小局，学会大方去爱，我妈妈从小教育。我也想带着你一起去未来，这里没有放弃虚假对白， Say all for your love， 不会被亏待，给我你的爱。我只想带着你一起去未来，这里没有放弃虚假对白， Say all for your love， 不会被亏待，给我你的爱。他们说爱像阳光空气，它可以免费，爱像黑夜中的星星，为我生命点缀，爱像夏天的空调，冬天的棉被，爱像小女孩的火柴，人鱼的眼泪，说爱是呵护，是借口的油条豆浆，一起走的路也愿意为对方受伤，说爱是理解，会为了他去改变习性，如果说有点希望，那就是爱也不一定，说爱是相互给予，从每个细节提取，有时是一个拥抱，有时是简单一句，说爱是收集脾气，爱是他说我娶你，爱是你脸上的笑，是你夜里的抑郁，爱是你明明就很在意却不如镇定，爱是你害怕他会失去变得小心翼翼，爱是你一直想他知道却开不了口，爱是我在出发的路上为你写诗这首，我只想带着你一起去未来，这里没有放弃虚假对白， Say all for your love 不会被亏待，给我你的爱，我只想带着你一起去未来，这里没有放弃虚假对白， Say all for your love不会被亏待，给我你的爱。 我们说夜，夜晚的夜充满了诱惑和惊喜，我们会在夜晚穿行，夜晚有游乐，有探索，有幻想，有释放，我们在夜晚可以尽情的享受孤独，也可以寻求庇护。 TTT 也是带来了自己的首张全长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夜行动物园。这一次在这张专辑当中呢， TTT 也是袒露了自己的内心啊，展示了年轻身体里更为感性真实的一面。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带你去未来是一首告白歌曲，探究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口中说的爱到底是什么。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情话比许你一个未来这六个字要显得更加的甜蜜。这里没有半句虚假对白， TTT 认为的爱呢是互相给予，这也是对于歌迷的承诺吧，期待在未来可以有更多有态度的音乐带给大家听。今天我们首先去往的是台北，台北呢是一座丰富有趣的城市，这里从繁华的商业圈到巴洛克闽南式的老旧城区，再到小清新的鲜花大树和小巷，你想要的调调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想去哪里打一个电话问问看，拨出你的号码，对方接起电话，喂，哎，这个声音不熟悉， sorry sorry 打错了。 对你说打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要如何，都说你 气会不会软软的，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林夕作词，蔡健雅作曲，王菲演唱的《打错了》，收录在王菲2001年发行的专辑《王菲》当中。有的时候打错电话，可能是有意而为之。放不下一段感情，放不下心里的一个人，总想给他打电话，接了以后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又很后悔，这个时候只好说 sorry 打错了。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紧接着来自于蔡健雅拿回来以后自己重新带来的版本，同样的曲但是不一样的词，这次是全英文歌词，歌名也很有意思，叫做 It's your chance， 是你的机会。曲不同的词，一个中文版，一个是英文版，两位歌手，一位是王菲，一位是谭雅蔡健雅，但是营造出来的画面呢却是同样的洒脱和自在。 It's your chance 或者是打错了，这两首歌呢，你看在中文当中打错了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舍，而到了谭雅蔡健雅，他这个版本的歌名就叫做 It's your chance，这个时候是你的机会了，有的时候感情该放下就需要放下，实在放下不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让自己重新的遇到一些人事物，这样心境可能也会有一些转变。来到台北，101大楼呢绝对是台北的地标之一了，相信即使没有到过台北的朋友呢也听说过101大楼，当然我们进到101大楼就一定要乘电梯去89楼去俯瞰整个台北。 看完之后的景色以后呢，你可以回到楼下的商场当中继续的购物，或者随意的找一个咖啡店，搬上一本书，一本杂志，或者只是简单的喝上一口咖啡，然后静静的发呆，度过一个惬意的下午。而说到101，梁静茹呢有一首作品也叫做101，而这首作品呢大概讲述的是99次、100次、101次是什么呢？听听看哦。 98、99、第100次、第101次。 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你在心里默默地说101次呢？是否跟爱情有关，也可能无关，这件事情一定很重要。101，梁静茹。有些事情即使失败了100次，你还会有第101次这样的勇气。来自于梁静茹2007年发行的专辑《崇拜》当中的101，这张专辑啊真的诞生出了很多的梁静茹个人金曲，比如说《崇拜》、《Celeve》、《每天第一件事》、《会呼吸的痛》、《三寸日光》，以及我们刚才所听到的1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Sam Smith 和 Kevin Harris 合作的《Promises》。Are you drunk now? Now that that's what I'm doing. Are you high now?To skills that I'm ruined, cause I'm ruined. Is it late enough for you to come and stay over? Cause we're free to love, so tease me.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着酒，爱什么时候能超越朋友？些许忧愁，心给你以后，怕会弄丢。能说服的笑的我不走，你正是奇迹存在，未来也许下着等待。 好好听，来自于薛凯琪。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薛凯琪推出了一张 EP 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8首作品，专辑名叫做你我之间。大部分作品呢是由方大同来作词作曲，而整张专辑是由方大同担任制作人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好好听这首歌曲的制作人也是方大同。解释到这首歌的歌名由来呢，薛凯琪曾经甜丝丝地说，第一，声音对我来说很重要，当我爱上一个男生的时候，我会觉得全世界最好听的旋律就是这个男生的声音，尤其是当他呼唤我的名字，特别的好听。当他失眠的时候呢，会希望听到心上人的声音，也许是他说故事，又或者是单纯的聊聊天话，再或者是他会使用这个社交软件当中的语音，然后听一听他跟这个男生都跟薛凯琪说过什么，才能够很安心的睡去。另一个原因呢就十分有趣了，薛凯琪说道，第二呢就是当所有的 DJ 和任何人说起我的这首作品的时候，就只能说薛凯琪新歌好好听。 OK， 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的首先的一个城市是台北，来到这里呢你会发现用脚走来走去非常的惬意。怎么讲？因为去哪儿呢你不会迷路，这里呢是一个公交非常发达和便捷的城市，到哪里都可以乘坐快速的交通系统、公共系统，物美价廉的，然后去到你的目的地。前面我们去看了101大楼，接下来要去到的是西门町，也是台北著名的流行商圈，这里呢也是最具特色的商业步行街，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潮流元素，万国百货啊、诚品书店以及各种精美小店在这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的。而这里呢也是台北人假日逛街的常去地之一了，当地人喜欢来这里，游客也喜欢来这里，或许是因为这里很自在，又或许是因为来到这里你可以变得倾国倾城。 一个眼神点闹钟声倾国也倾城，一双高跟女把不能倾国在倾城，比靠门跟靠门有点狠，更有人用红唇去磨平了爱恨，比爱人跟爱人不放任，不安分那矛盾，可以问更动人，谁还会要求对等，俯首称臣祈求一个吻，谁都肯管他上下之门，牺牲依然兴奋，看我转身一如倾国 那残忍的疑问更动人，谁还会要求对等，俯首称臣祈求一个吻，谁都肯管他城下之门，牺牲依然兴奋，看我转身一无轻过夜清晨，席卷红尘，谁不好胜，谁就上天不平等，来把青春别 非常自在的爵士味道，但是唱出来的歌词以及营造出来的氛围又是那么的迷人，那么的美丽，仿佛隔着一层纱。歌里唱道，一个眼神颠倒众生，倾国也倾城。这是来自于莫文蔚作曲并演唱的《倾国倾城》，收录在他2013年发行的首张英文专辑 Somewhere I Belong 当中。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唱了很多经典的上世纪的爵士作品啊，比如说 Love for Sale, The Man I Love, 以及雪儿的 My Funny Valentine 之外，还有包括由 Sting 的 Moon Over Button Street, 以及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倾国倾城这样的风格。爵士乐可以让我们的心境变得放松，变得自由，变得慢那么一些些。那种自由和灵动的感觉被莫文蔚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沿途所看到的风景，过程当中所有的感受都可以让你变得自在许多。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陈奕迅。小的时候啊，我们都爱搭积木玩积木，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就叫做积木。陈奕迅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爱情似乎也像积木一样，怎么回事呢？听听看咯。 现实乃静没了，后来糖也没了，就开始习惯喝黑咖啡了，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先是沉默唱了，后来吻也停了，就 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下一秒钟 2011年的专辑《问号》当中，陈奕迅把关于感情、社会、生活、人性等方面的问题一一道来。这首作品我们听到的是积木，歌里面唱的歌词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得多像家，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幸福的期待真像积木啊，都会幻想就能堆得多漂亮，可惜感情从来就不听话，从爱出发却通往复杂，值得发人深省哈。不要那么复杂啦，如果觉得最近的心情比较复杂，想让自己开心一点的话，11:49还有一点点时间，让我们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彻底的放松放空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美国拉斯维加斯，提到拉斯维加斯，大家会想到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都是这里的代名词了，无数大片以及美剧当中酷炫场景的拍摄地。到这里即便你不分东南西北，即便你出门呢很容易迷路，即便你是路痴也一样可以玩得很尽兴，因为最大的原因呢就是不需要你费尽心思去暴走找景点了。比如说此刻我们来到的就是有名的拉斯维加斯大道，你开的路上呢，你现在小汽车行驶的也是这条路，只要沿着它走，我们就可以看到无数的极尽奢华的酒店，很多漂亮的商场，有意思的小店，随便走进一家呢都会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去好好的游览。当然除了逛酒店之外，在这座名副其实的娱乐之城当中，任何你想要的娱乐方式都可以尽情的满足你，比如说找一家高档餐厅，悠闲的品味一些好吃的美食，或者只是在泳池边享受阳光和人造沙滩，